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嗯，还有我 Cathy。 好，昨天是多了一个数字出现在新闻的主要头条，500次。哈，500次，这个大家知道，法国有一个电影导演这个楚佛，他有一个电影叫做400集，人家就是说这个你基本上你要被砸到400次，打到400次的话呢，就是人生的一个门槛啊。现在发现呢，在网络上面500下哈，500下是一个很重要的门槛。为什么呢？如果说一条信息它被界定为有诽谤的这个内容的话，如果被转发到500次，那你就属于情节严重了哈，那就按照刑法的第246条第一款就定为情节严重，就有可能面临，哎，说简单一点，就有可能因为诽谤罪而坐牢。那这个500次哈，是昨天是最新的一个数字，根据两高，也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公布的这么一个司法解释。以前啊，大家这个上网哈，不管是在这个微博还是在 Facebook 上面，都追求哎，这个赞要多，要这个 like 要多， 嗯， 啊，或者说在微博上这个转发量够不够大？你看咱们那个市场部的同事啊，有的时候也会说啊，我这条这个宣传哈被转发了多少多少次哈，那就是证明这个效果好了，因为它这个传播的比较快。好，现在呢，看来我跟你关系比较好，我转发；关系跟你不太好，我跟你有仇，我也可以转发你的消息，因为这可以导致你最后有很严重的后果。 对，你看，像很多的这种营销公司，他们在给你做这个所谓的口碑营销，就是包括这个线上的微博营销的时候，他给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他达到他的这个，就是说我完成任务的一个标准，其实就是某一条微博它的转发量要超过多少。 没错。 那现在这个标准变成了一个有可能会触犯法律的事情。 对，这个会用来界定这个事件的严重程度啊。那当然大家这个得看明白，这只是界定为诽谤信息。如果说你的这个内容哈，按照这个两高的司法解释，首先要有这个主观故意，你得在明知是不真实的情况下，你还要去这个造谣哈，或者说具有这个污蔑损害他人的这个名誉的这样的目的，才构成这个诽谤。那它特别是说明了，如果说你本身比如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不知道这个是假的一条信息，那我也转发了，那根据这个两高的这个司法解释呢，你这个是不构成诽谤罪的。那当然了，这里面就需要你证明你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啊，这个就是律师的工作。但是这个500次啊，这个数字是很容易记。还有一个其实跟500次相关的，就是浏览次数，如果达到5000次以上的话，也会被这个考虑到属于诽谤情节特别严重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昨天在看到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一个想法，就是比方说我就是一个想要去造谣生事的人，然后我每天就盯着他，然后到了499的时候 就 转发 加他一次， 没有，我就把他删除掉。 哦， 那这样我是不是就不构成这个500次这个门槛了呢？ 啊，这也是。好，这个其实多了很多技术上操作。 对，还有我觉得就是微博它是一个很难控制的点，就是它是很多人在，就像是一个网，但是每一个网的每一个点它又可以再延伸出去。 对， 那比方说我的这个话可能别人看到之后，已经转发过的人他记住了我的这个话，然后他看到我把它删掉，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啊， 就是你发现你转发的一个东西被删掉了之后，你会用自己的语言把它 复述一遍 出来，然后再去转，那这个传播的次数其实就不是500次。 对，哎，你说的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情况。比如说你今天发了一条微博啊，我觉得很有道理，或者我出于有一些原因我把它转发了，但是你知道把它删掉了，删掉，但是我这条信息我之后如果我自己再把它重新写一遍，再发出来的话，算是算你的还是算我的？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两高的这个，当然因为两高他说他是这个500次是做过一个很多的 research 之后得出来的一个一个数字。我觉得他们应该把他们的这个认证过程稍微的简单的向公众去解释一下，为什么是500次。 这不会是一个特别容易解释的一个名这个数量哈。有一个专家哈，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刑法学教授，原中国法学会的刑法研究会副会长阮麒麟哈。阮麒麟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讲啊，这个500次哈是 怎么样设定出来的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之前有关于传播淫秽物品的司法解释，比如说你一本书啊，一本这个黄书，这个传播到多少册，你印了多少本，就是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他会就是这是一个通行的做法，他有一个数量来界定。那至于这次的500次是怎么样划定的，这个阮先生就没有说具体是怎么弄。那他说通常是经过调研，那最后要划定一个数字，要认定是传播范围大、影响力广的界限。那你说对于大家来说实际的观感是什么呢？我去大概看了一下这个所谓大 V 们的这些热帖，基本上、就是、 分分钟过500啊。 这也不是，我怎么说呢，我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一个大 V 他的粉丝数在100,000左右的话，他大概能够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帖子能够超过500的转发。那普通人要达到500的转发还是非常难的。 可是我觉得评论有，往往我们看微博评论是一个热点，就是评论的内容可能比微博本身更好看，然后我们会在评论里面去艾特一些朋友，对不对？对，然后那其实，所以我就是很好奇的是，他在这个所谓的调研过程中有没有这个信息方面的专家有参与到其中？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再去用之前我们说的传播淫秽书籍的这种方式， 这个说实话，传播淫秽书籍还是一个比较这个。传统的一种传播的手段，我靠印一本书哈，我这一本就是一本我摆在这儿看得到的， 而且它就是一对一的一个关系，不像网络社会它是这么快速，然后这么大量，人跟人之间的连结点是这么多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你在现在再去做一些司法的新的法规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领域的专家，我个人是这样觉得，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调研应该是我觉得如果是做有一些社会调查社会研究方面的专家是一定要对这个方面， 他可能在设定这个500的这个数量标准的时候，不仅仅要参考法学家的意见，还要参考一些这个媒体，或者说这个特别是研究新媒体哈这方面网络技术传播这方面专家的意见，才能够得到500的这么一个数字。那不管怎么说，两高的这个司法解释已经发布了，它是具备这个法律上面是非常权威的一个效力了。那说实话，到时候500就是500，但是这个具体哈，对于这个司法界的专业人士在操作的时候有什么意义，咱们来听到是来自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啊司伟江律师的这个关于这个500次定诽谤罪的评价。那您怎么看这个关于他用500的转发量设定为门槛的这么一个做法？ 我觉得他这个有点胡扯了，他是为了量化管理，为了方便你起诉，但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水军呢、你转发量它有的时候不一定代表就是它传播的范围嘛。有人故意给他弄个机器转发，那你的数字就到了，但是他可能他的看到的人并不多。 新浪微博是有一个功能可以显示这个阅读量的，您觉得这个阅读量是不是会比这个转发量更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也未必，我觉得也未必。 那 这种量化的东西，它还是会有误伤的，会有滥杀无辜的时候。 那您总体来说怎么样评价这一次的这个两高的解释？它是可以认为是一种进步吗？ 应该从诽谤罪这个来说，可能方便了这个，也有一些进步，就方便了这个，就是你去告。但是把这个寻衅滋罪扩展到网上，这绝对是个退步，他是为了配合公安机关嘛。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司伟江律师哈，对于这次应该是在昨天9月9号啊出台的两高的一个司法解释，是特别针对网络的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是谣言哈、寻衅滋事罪以及诽谤罪的这么一个界定。那其实这个司律师提到了这里面会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之前我们听到的许多人因为传播谣言被以寻衅滋事罪啊被公安机关拘捕，那这次呢两高等于说有一个界定，就是把以前寻衅滋事罪的一部分的内容呢转到了诽谤罪。那关于之前的寻衅滋事罪就怎么办，这个之前的寻衅滋事罪怎么办了呢？这个我们休息一会儿哈，来三立化新闻接着来关注。欢迎回来。 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嗯，我是 Cathy。 我们今天来关注到9月9号最新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定义网络的诽谤以及寻衅滋事罪这两个罪名。那么根据现有的解释呢，如果一条诽谤的信息被实际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呢，就构成了诽谤罪。这是根据两高最新的司法解释。那同样在诽谤罪之外呢，还有一条罪名叫做寻衅滋事罪，也就是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些打击网络谣言的处理上面，大部分的人是以寻衅滋事罪被拘捕的。 对，因为寻衅滋事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讨论过，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一个罪名，什么罪你都可以把它定义。 也有这个司法人士称，这个律师有的称之为口袋罪。 对对对、啊、就是你跟劳教差不多，就是你什么你没有法可依的时候，你就把它都往这个口袋里面塞， 比较容易用。之前的吴鸿飞，好，这个扬言这个诈建委的这个案子，他也是被寻衅滋事罪行政拘留，最后是这个10天的时间。那之前还有这个是实名举报了多位官员的这个记者刘虎，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他的消息，应该还是在处于羁押的这个状态。他也是被北京警方哈以这个寻衅滋事罪进行拘捕。那这次的这个两高的一个解释呢，看到一个倾向，就是可能以前用寻衅滋事罪来拘捕的一些以前使用寻衅滋事罪的这个案件呢，以后可能属于诽谤罪的这个领域。 对，我觉得其实这次你看这个两高的这个新的规定出来以后，好像不像以前的我们有一些新法规一出来，就是这个社会舆论是一边倒的，都是骂声。基本上大家的反应还是比较平静，和也有一些正面的声音的。 对， 我觉得的确值得肯定的一个就是两高的这个行为是让大家觉得网络社会是有一个有法可依，而不是说我什么都往寻衅滋事罪这个口袋里面装。 嗯， 是规定，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的地方。还有一个就像我们刚才在前面已经谈到了，就是有一些人我是不知道是别人捏造的虚假事实，我转发了， 你主观意愿上不存在这个动机。 对，就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你是可以免于受罚的，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还有就是两个这个发言人孙军公，他昨天在里面在这个发布会上有特意的强调，就是说他有肯定到网络反腐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赞扬的一个地方。因为之前大家对于网络言论的收紧，大家最担心的一点就是由此刚刚开始的有一点比较好的网络反腐的苗头被压下去。那现在孙军公他从这个两高的一个法律的角度，他对于网络反腐起到了给了一个肯定的作用，肯定的这个评论，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再有他就是说，对于这个网络举报反腐的，即使里面有部分信息不属实，也不构成这个诽谤罪。 是这个之前一段时间人人自危的啊，觉得一条消息我即使是不存在故意，但是我如果说错了， 对， 我有可能就会被谣言好这个定罪。那确实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在之前这个安徽的有网民啊，这个车祸现场把这个死亡人数报错了，少报了， 行政拘留了， 多报了3-5个人，结果被行政拘留。哎，这个大家觉得这个非常的荒唐哈，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一次的司法解释呢，可以说至少在法理上面把这些事情给厘清了。我觉得它说明有几个重要的地方是：第一，诽谤罪必须得有主观故意，你得证明你是明知道这是一个虚假的信息，你还故意去散播它。 是的。 第二呢，诽谤罪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属于要这个自诉的，就是说，比如说我诽谤你，你得去告。法院才会介入调查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谁受到伤害了谁站出来说话，其他的人站远点，没有必要出来。 你别人不存在说，比如说我这个诽谤 Cathy 了，那这个 Cathy 的朋友如果说替 Cathy 打抱不平，替你来告我的话，恐怕这事儿不一定能够成立。 对， 当然这里面他有规定说，如果说情节特别严重啊，危害到这个比如说造成恶劣国际影响、恶劣社会影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